三十八岁睡，睡不能圆的话，这时候我只得胆怯忍耐在心下。同心共大事，必须要团结与他呀。小道我言语多表，见长你本事，做差女不舍，与你不相交，我家为什么齐心杀他的全家？你家人呢、被你杀也就该把纸装来呀、杀老张吃火根呀。 刚刚结束的纪念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当中呢，裘盛戎先生的女儿裘云女士不但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关注，还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。今天呢，她要为您演唱《除三害》选段。

一散。 树，好。

什么？ 杨一丈， 小玉妹的又是何人？ 我早晓得你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全不像做哥哥的样子哦。 啊，玉妹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其中有了缘故，我是不答不问呐、啊。多亏何人？ 多亏你好麻烦呐、啊。 是不是天伯府的杨禄郎？ 你既知道，何必多问？ 啊，玉妹，我再来问你，救驾之相还有何人？ 并无别人。 哦，并无别人。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父王言道，救驾小将名叫傅丁魁。 傅丁魁、 他是哪一国啊？ 他是奉庶王之命接过回朝来的呀。 哎呀，玉妹呀，庶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那傅丁魁了。其实我言在先，先王坐舟船，若要事成就，须得一状元。东拉西扯，把我拉进来了，这还不算。

一壶本酒来帮腔，千锤子来相一相，这桩官门人我十分好当啊。 什么问题微臣来了、啊、君子问的是你呀、 啊、状元公 臣 请讲， 臣启君之状元美之事乃是万岁所知， 高坠的骏马是何臣之子，哪家之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，名叫伏定魁。你看， 臣一一请君，他与俺知道了。 听众朋友，张派艺术名家演唱会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